原声配乐也入围了金球奖的最佳电影音乐提名。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这部影片当中的插曲之一《魔鬼女人》。在电影当中，这段音乐用来形容女主角的母亲。在去年的奥斯卡金像奖评选当中呢，体育题材的电影还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伊卡洛斯》。伊卡洛斯是希腊神话当中的人物，为了逃出克里特岛，他和父亲用羽毛蜡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但是呢，因为飞得太高了，伊卡洛斯翅膀上的蜡被太阳融化了，因此跌入大海而死。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故事比这个神话故事啊来得要更加的沉重，也更加的现实。结尾部分呢，导演和格里戈里机场分别时使用的背景歌曲正是著名的法国香颂《梦之浮桥》。 À la claire fontaine, m'en allant promener, j'ai trouvé l'eau si belle que je m'y suis baignée.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Jamais je ne t'oublierai. Jamais longtemps que je t'aime, jamais je ne t'oublierai. Sous les feuilles d'un chêne, je me suis fait sécher. Sur la plus haute branche, le rossignol chantait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 jamais je ne t'oublierai. Jamais longtemps. Chante rossignol chante, toi qui as le cœur gai, tu as le cœur à rire, moi je l'ai à pleurer.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 jamais je ne t'oublierai. Jamais longtemps que je t'aime, jamais je ne t'oublierai. C'est pour mon ami Pierre qui ne veut plus m'aimer, pour un bouton de rose que je lui refusais.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me, jamais je ne t'oublierai. Il y a bien longtemps que je t'aime, jamais je ne t'oublierai. Je voudrais que la rose fût encore. Que je t'aime, jamais je ne t'oublierai. Il y a bien longtemps que je t'aime, jamais je ne t'oublierai. 电影《性别之战》也是一部体育题材的电影，讲述了1973年女子网球选手比利·简金与前温布尔登男子单打冠军鲍比·格里斯的跨性别之间的网球大战。这场比赛以金的获胜而结束。这场比赛呢，在当时西方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电影名字也可见一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段插曲是女主角比利和朋友对话时的音乐。 上面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呢，由配乐大师汤姆斯纽曼创作，是电影《铁拳男人》的片尾曲。这部影片讲述了过气的拳击手为了家庭重新复出的故事。拳击运动啊，在国外是非常受关注的体育项目，而拳击手宝刀未老的题材也是导演们一直关注的话题。比如说《摔跤王》讲的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由于拍摄手法和主演米基洛克的出色表现，这部影片还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影片的片尾曲。 Have you ever seen a one trick pony in fields of happy and free? If you've ever seen a one trick pony then you've seen me. Have you ever seen a one legged dog making his way down the street?If you've ever seen a one-legged dog, then you've seen me. Then you've seen me. I come and stand at every door. And you've seen me. I always leave with less than I had before. And you've seen me. But I can make you smile when the blood it hits the floor.Tell me, friend, can you ask for anything more? Tell me, can you ask for anything more? Have you ever seen a scarecrow filled with nothing but dust and weedsseen that scarecrow, then you've seen me. Have you ever seen a one-eyed man punching at nothing but the breeze? Have you ever seen a one-eyed man, then you've seen me. Then you've seen me. I come and stand at every door. Then you've seen me. I always leave with less than I had beforeYou've seen me, but I can make you smile when the blood it hits the floor. Tell me, friend, can you ask for anything more? Tell me, can you ask for anything more? These things that have comforted me, I drive away. This place that is my home, I cannot stayMy only faith's in the broken bones and bruises I display.Have you ever seen a one-legged man trying to dance his way free? If you ever seen a one-legged man, then you've seen me. 倒下了心还回头，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

彭于晏也主演了另外的一部体育题材电影，叫做《激战》，讲述的是 MMA， 也就是综合格斗新老拳王之间的故事。这部影片的情节真的是非常的感人，而且呢十分的励志。另外的一位主演张家辉还凭借着这部影片当选了2014年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这部影片的音乐由李允文创作，他改编了我们熟悉的《寂静之声》作为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多次出现在影片的情节当中。也许是因为彭于晏的这个形象啊，真的是太健康太阳光了，所以呢很多体育题材的电影都能第一时间想到他。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影片之外，电影《翻滚吧，阿信》当中的体操运动员也正是由他出演的。这部影片的音乐由王希文制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主题插曲《翻滚吧，阿信》。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英文歌《向你沉浸》是电影《冲浪英豪》当中的插曲。《冲浪英豪》根据真实故事而改编，讲述了英年早逝的著名冲浪运动员伊杰·莫里瑞蒂的生平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的歌曲来自电影《灵魂冲浪人》，同样是真实故事改编的冲浪运动员的故事，讲述了夏威夷的天才冲浪选手贝瑟尼·汉密尔顿被虎鲨袭击之后重返冲浪赛场的故事。电影主题曲由马可·贝尔崔米创作。